试过要说服自己， 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我想你懂吧。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 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怎么说我想你，我想你 见你走过来了，嘿，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 嘿，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 真好听啊，这首歌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曲目，叫做 他 他的三次方。啊，那么今天呢，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首先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吧。2017年的今天是11月23号，哦，转眼11月份又接近尾声了。抓住这个11月的尾巴，好好珍惜每一天。那今天呢，最高温度是7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4摄氏度，天气呢是晴转多云，目前看来阳光明媚。 是啊，阳光明媚，我们该开会了。 哎， 我们开会讨论一个话题吧， 有一个主题。 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买过什么样的东西给爸妈。爸妈呢开始不太懂，后来就喜欢的不得了。是一个过程，接受的过程。 一开始爸妈是拒绝的。可能真的是嘴上，有的是嘴上说着，哎，你看你又花这么多钱然后买，哎呀，这么不实用的东西。 对， 但是心里是美不滋儿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真的是说的是真心话。 这什么东西不需要啊， 确实是他不接受，直到他慢慢了解了。 对， 哎，这个子女的一片孝心是确实有实用的地方。哎，慢慢接受了。我们今天就聊这个接受的过程，来说说那些送给父母的礼物，最开始他们不接受不懂，慢慢喜欢上了，爱不释手了。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还是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来看看，买火车票终于能够用微信支付了， 好消息。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的网站，那微信支付功能是上线试运行。今后呢，乘客可以在支付页面多一种选择，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付。 就是越来越方便嘛。 对，太智能 了。哎，再来说一个被评为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火山，喷发了100多年始终没有熄灭，但是呢被人们用来烧烤。这是意大利的一座奇特的火山，已经喷发了100多年了，始终没有熄灭，很了不起呀。可是呢，因为它只有1.2米的高度，所以呢不少人就用这座小火山来烧烤。火山说了，怎么说我也是一座火山呢，尊重一下我好吗。 它算是火山中的星星之火了。真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可爱的火山。 没错， 但是也不要用它来烧，万一它哪天爆发了呢。 哦， 是不是 不要因为火山的啊个头不高就不把火山当火山呢。 对呀、啊、真是的。继续来看，不穿秋裤你会变胖的，医生透露了真相啊，也是让人瞬间凌乱了的一个真相。那最近呢气温大降，大家不知道都穿上秋裤了没有啊。不过可能有人会因为害怕穿秋裤显胖，宁愿冻死也不想穿了。但是医生说了，不穿秋裤你会变胖的，因为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当气温过于寒冷的时候，腿部为了自我御寒就会将脂肪堆积起来，皮肤逐渐变薄，汗毛会变长变粗。 你看身体是诚实的，嗯，虽然你不给他多加衣服，但是他自己会有所改变。 可是我就不太相信 啊， 我不相信会这样，我还是相信如果很冷的话，你要燃烧消耗大量的热量还是会瘦的。 嗯，我还是相信医生的话，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听劝啊，穿得太单薄的话，可能自己也会长出一条毛裤来。 其实我是特别相信应该要穿秋裤，因为我也穿秋裤了， 没错。 但是我会觉得汗毛变长变粗，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时间。比如我们一年365天，有大概有200多天是在冬天，然后又不穿秋裤，我相信一定会长毛裤 啊。就是你说的这种，对，就是说那种比较极端的天气的情况下，然后还有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缓慢的， 人就会往那方向进化演变了嘛， 很缓慢的进化的过程啊。 不要再说了，马上就要露怯了。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好吧，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接着来说这位自食其力的好青年。这位孩子，这位青年呢，也是双臂残疾，拒绝乞讨，工地挣钱，为家里盖起了小别墅。这是甘肃的一位叫做罗延勇的青年，他是14岁的时候被一场意外夺去了双手。有朋友很多次劝他说，可以，因为他是有残疾嘛，可以去乞讨。但是他加倍的努力，学会了竹编啊、编织渔网等等的手艺，要凭着劳动养活自己和全家。那么在工地上干活，他从来也不把自己当做残疾人，什么样的活都能干。那么靠着劳动所得，他也是给家里盖起了2层别墅，绝对是一个了不起、自食其力的好榜样。 好榜样，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少年特别让人尊重， 肃然起敬啊。 是，继续来看，相恋6年，学弟唱歌向大四的学姐求婚。你就是我的唯一，来看看怎么回事儿啊。河南许昌学院一名大三的男孩向相恋6年的大四学姐求婚了，学姐感动泪目。原来呢，两个人呢过去是在同一所高中读书，又考进同一所大学，一路相识相知，所以也要祝福他们。 哎， 网友也说了，年轻真好，有对象真好。 很多人又莫名的被扎了一下心哈， 我开始悲悯了起来。 对，但是还是要真心的送上祝福，希望他们一路能够长长久久啊。 是， 来看，你看00后，这应该是00后吧？00后的都开始求婚了，而90后呢，都已经是小夫妻了。这对90后的小夫妻也是带我们玩转千种多肉世界。河南南阳的一对90后的小夫妻建造了一个多肉基地，1000多种多肉植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那么最初呢，小夫妻俩也是喜欢自己养多肉，后来就渐渐萌发了种植的念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自己欣赏，还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这个多肉喜欢的人是真的特别喜欢， 是 要需要你花很就是能坚持住你的耐心去养它哈。 正好爱好可以还可以创造这个经济收入，是吧？ 我也真的在一个朋友家，他阳台上全部都是多肉， 哎， 然后他就不停地跟我说，我说哎，总是见你们家阳台满满的多肉，这个多肉真挺难养的，养半天总是不见它长大。 哎， 说哎呀，不是，中间有几颗被我养死了，我就扔掉又补上来，它永远这么多，但是你感觉它都小小的， 就常换常新，但是没有一个是养成了啊。 这确实需要技术，有难度的哈，每种品种也不一样， 所以 加油吧。 就真的是要量力而行啊。 来看看三胞胎早产3月成了8长儿哈。 哎， 来看看孕妇化境呢，是在怀孕5个月的时候得了重度紫癜前期，那么随时可能会引发心衰，一失4名呢住院坚持43天以后，她不得不提前剖宫产了。3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最大的只有1300克，最小的不足2斤，经过抢救才脱险。这位妈妈也是哭了，说遭多大的罪都可以忍，希望3个宝宝健健康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生命看似脆弱，其实是百折不挠的。 没错没错， 现在这3个宝宝也很健康。 对，因为妈妈是很伟大的妈妈，所以呢这个宝贝也是创造了生命的一个奇迹。我们来看这位12岁的女孩，她呢是离家出走，说我要当孤儿，而且自称自己是穿越来的公主，名字叫做慕容云溪。孩子说了，说我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公主，我的名字叫慕容云溪。12岁的小雨留下这封家书之后呢，就离家了，到福利院去，说我要当孤儿。 小时候呢，大人总是逗他说你是捡来的，小雨真的信以为真了，就想既然我是孤儿，那我就要回到孤儿院去啊。而且呢还自称说穿越是受到玄幻小说的启发，为了不让人找到，真的是要隐姓埋名啊。哎呀， 下定决心要当一个穿越而来的小公主。 是啊是啊， 嗯， 哎呀，但是这个事情也真的提醒很多家长啊，不要用一些自认为没有什么对孩子没有伤害的话来潜意识的伤害到孩子。 啊， 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很有思想，真的不要轻易的去逗他哈。 没错，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曾经给爸妈买过什么样的礼物，开始的时候他们呢不接受，之后又特别喜欢。我们来说一个，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这样一个接受的过程。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是一首来自戴荃的《湖光水色调》。 其他爱上真长留 战场留一桩。 这是一首来自戴荃的《湖光水色调》，也是挺中国风的一首歌。 嗯，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 也欢迎来和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儿女给您们买过什么东西，开始你们是拒绝的，到后来喜欢的不得了。 嗯，那作为孩子呢，就一起聊一聊你买过什么东西给爸妈，爸妈开始不懂，后来喜欢的不得了。 没错， 一块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像这位美少年安利君说，当然是狗 狗 小狗， 说的就是满满的那种宠爱的， 对，而且他家狗狗还真挺可爱的， 没错，哎，这个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给家里边带回一个宠物来，一般爸妈会有这样的口头禅 啊， 就是养你还养不过来呢，又给我们找麻烦。 对，那是喜欢的不得了。 对，但是事实上确实也是给父母找了很多麻烦，因为我们可能啊把宠物带回来，然后拍拍屁股就回去工作了，或者回去上学了，等到这个逢个什么假期呀、之类的，回到家里边再跟狗狗有时间那样玩一玩，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们，所以还是父母的工作。 是，主要还是看父母需要。如果他们平时生活就有点空虚的话，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小家伙挺好的。 当你一个暑假回到家里边了，发现呢自己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了。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对，可能还需要争宠啊。 嗯， 来看看大表妹说了，她说呢，以前呢爸妈总是吐槽我玩手机，现在都不吐槽我了，因为他们也爱上了。 对，现在就是全民都在玩手机。 对，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给父母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变化很大。 对，然后每天就会给你发一些再不转就不行了， 赶快看看呀， 再不看就删掉了。 对，养生的一些， 对， 很重要的一些秘籍哦。 这个东西是假的， 哎，各种谣言 啊。 对对对， 来看一身诗意千寻铺说了，说我就奇葩了，辣条。 哎， 现在他们比我还喜欢吃，把这种垃圾食品带给父母。 哎，我 一自己吃就算了， 真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像很多零食，其实父母都是不喜欢的，真心是拒绝的。哎，连他们的口味都能改变。 你看这位朋友还真的是说了，说真的是有次买了几袋辣条，我妈就说了，少吃垃圾食品不卫生，就本着礼貌的原则问了问啊，妈妈吃不吃啊？啊，不吃不吃，我就硬塞到他嘴里一条，然后就跟，挺好吃。 哎呀，从此之后就欲罢不能了。 这位同学这个嘶哈用的真好、 没错，这个太带感了哈。 嗯， 来看悟空老师说了，当然是给老爸老妈买的电动牙刷了，爸爸妈妈年龄都大了，要好好的保护牙齿啊，这样才能够笑口常开，吃嘛嘛香啊。所以爸爸妈妈到底是喜欢还是拒绝呢？ 肯定是喜欢。 嗯，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像这种实用的小礼物特别好。 哎， 嗯， 而且是用心了。 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说了，紧致的猪猪女孩也是说到小狗了，说我家的狗开始嫌弃的不行，后来喜欢的不行，啊，跟我视频以前老是舍不得挂，现在才两分钟就要说，哎，挂过来，我要带这个乖乖出去散步了，不说了，不说了。 哎，来看平路说了，他说呢，母亲节的时候第一次用自己就是，这个挣来的钱呀，给妈妈买了一份护肤品，而且一看呢也是挺高级的那种。 嗯， 妈妈呢嘴上说你多浪费钱呀，这么贵的东西，但是心里边是一定很开心的。 嗯嗯嗯。 要提醒妈妈用啊，不能把它收起来， 真的会过期的哈。 是， 这位叫鱼鱼的朋友说，去年买了暖宝宝给妈妈用，刚开始她以为是什么膏药，贴了会发热，感觉会有副作用。 嗯， 后来给她科普了一下，现在天冷就老让我给她买，就真的爱上了哈。 有时候要尝尝甜头才知道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啊。 嗯嗯嗯， 来看看，这位叫雪梨的朋友说了。吃的算吗？说我给我爸妈总是带回去各种好吃的，他们嘴上也都说，哎呀，我们不需要，我们这个就是吃的很好，但是实际上呢，吃的不亦乐乎。 我觉得吃的也特别的实用啊。 对， 吃的啊，尤其你比较了解父母口味的话哈。来看小桃子说蛋糕吧，最开始说不要不要浪费钱，后来买来还是特别的高兴，什么吹蜡烛啊，许愿啊， 就玩起来了，是不是？玩着玩着还玩嗨了。 嗯， 来看 PUPU 说了， 从小到大没有给爸爸妈妈买过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就是记得呢，有一年就是暑假打工的时候到餐厅去做服务员，真的一个月挣1800块钱也是很不容易。那么打工结束之后呢，就拿着人生的第一桶金给爸爸妈妈挑了件合身的衣服，虽然价钱不贵，但是看到他们都很知足的样子。 嗯，没错，也是很有心的一位朋友。 哎、对， 来看这位叫我叫素菜包的朋友，我现在很想跟你做朋友。他说我突然给我爸妈买了衣架啊，刚开始他们不理解我，后来用这个，用这个来打我 啊， 喜欢的不得了，觉得太实用了。 哦，你这个还真是投其所好呢。来看看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是白羊范儿，他说呢，手机，以前吃饭呐、玩手机总会被爸爸训，但是现在呢，我吃饭不玩了，换成我爸和我妈了，一个听着歌，然后看新闻，一个天天放电视，家里电视都闲了， 能利用起来就最好了。 对， 美人子说，我记得我给我妈买了一条荧光绿的裤子，至今没有看她穿。让你穿吗？ 我想他肯定是自己就不敢穿，所以才会让给妈妈。 真是的， 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 太高调了这个颜色。 没有故事的乔，但是他就发了几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满满呀。他说的是给父母送上的是我的儿子，给他们带回一个孙子来。 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拒绝， 当然要拒绝了， 后来喜欢的不得了。 对、啊、哎呀， 这也挺精辟的， 也是觉得要真的要理解父母的这个苦心，还有就是真的不容易啊，帮你带孩子。 是，来看看巩西小队长说，高中时候的感恩节我给爸妈带回一个儿媳妇儿，他们不懂，叫我不要谈恋爱，不要谈恋爱。现在想要儿媳妇都没有了。 哦，就是说在当时他们不珍惜。 对，现在找不到了， 开始为你发愁了。 对， 早知道当时就定下来哈、 嗯， 那也是不可能的。哎呀，还是希望你，既然父母这么为你的人生大事操心，你还是加把劲儿吧。 是， 来看回忆电竞说了，送给妈妈的是一束花儿。而且是第一次和我弟弟一起给妈妈送花儿，哎呀，妈妈笑得好开心呢，真的想把照片发给你们。 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像家里有个兄弟姐�妹也挺好的哈。你说本来买100只凑一凑，就凑到200只， 哎，这样的话大家还都不会花太多钱。 对，而且父母就会特别开心啊，你这个数量是吧，一大捧。 你知道像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啊，都属于就是还是比较传统，然后就是如果你送他们鲜花的话，一开始他真的是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多浪费钱呐、会有那种感觉花不实用，但是慢慢的被花的那种美丽还有就是说其中代表的这种感情最后征服了。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跟爸妈好好沟通好，有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这样想，他就比如说我也会这样想，我觉得买花好像 不实用， 对，不太实用，他可能会觉得我浪费钱。直到有一天我妈给自己买了一大束就是香水百合，放在花瓶里，然后就说怎么样，好看吗？然后我就360度的夸奖啊，我说特别好，那还不是因为你老不送给我，我只好自己去买。 妈妈说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我才知道哦，其实他不是那样想的。 哎，所以真的也要交流和沟通也很重要。 对对对， 还有就是如果买到一些比如说先进的那种电子产品的时候，和父母科普一下， 对， 也会让他们尽快的去接受它哈， 会告诉他们怎么用嘛。 没错。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上半段先到这里，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迎回来，这里是乌云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开场是一首五月天的 OA、嗯、 就是当你收到礼物然后真心喜欢上他们的时候，也会内心当中发出欢呼 OA OA 啊，这感觉像是买了一个按摩椅。 真的就哎，真的是刚刚你一说确实是这样，一般特喜欢的话都喂、嗯、然后又有点害怕的喂， 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上座吧，感受一下。 嗯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份感受，说一说呢收到的就是如果是为就是我们的父母爸爸妈妈们收到礼物之后，一开始可能是不太喜欢或者是没有、嗯get 到那个礼物的点， 对 啊、但是慢慢呢接受了喜欢上了， 嗯， 或者是作为子女，那么我们送给妈妈爸爸什么样的礼物是他们一开始拒绝的之后喜欢上的， 嗯，一块来说一说这个接受的过程、嗯、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哦、被我越说越绕了。 我们都懂了， 好好捋一捋吧。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V986。 好，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刚刚说了那位12岁的小朋友啊、 嗯、 要躲藏起来当一个穿越的小公主。再来看看这个8岁的小女孩，她展示了超强的拳击技巧。这位太高兴。 嗯， 近日的美国旧金山一位8岁的小女孩因为一则拳击训练的视频震惊了不少网友。那视频中呢，小女孩与教练对练，那么她的身体是左右摆动，出拳的速度也是超快而且很有力，同时呢还能够准确地回避教练的攻击。网友也是表示这个小女孩太酷了。 嗯嗯，哎呀，真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对呀、啊、就是就你感觉特别小的时候就很有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说我要什么，我想学什么，然后又学得这么酷。 嗯 嗯， 哎呀，加油加油吧，真的，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是啊是啊， 我们来看看这位18岁的小伙子，他呢，这个居然报警求助了，而且呢还报警说要喊救命，为什么呢？因为家人逼他去相亲。最近一个小伙子报警求助大喊救命，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却发现呢现场的实际状况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位报警的小伙子刚刚满18岁，因为是家中的独子，所以呢家人呢就逼着他去相亲。小伙子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就打了110报警。虽然是虚惊一场啊，让警察叔叔这个白跑一趟，但是呢可能这也是一个家庭矛盾，然后有一个爆发。希望最后呢这小伙子能够跟家人好好沟通，才只有18岁啊，对不对、 嗯、 未来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不要这么着急就先这个在他就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 嗯， 然后呢让他急于去找一个这个对象，是不是、 嗯、 好老派啊。我们衷心的希望最后呢这个事情是圆满被解决了、嗯、然后小伙子和家人之间也能够沟通顺畅啊。 哎，是，毕竟才18岁啊、嗯、真的不要着急。 哎， 嗯来看国金我的小被子。那么云南的一个高校图书馆是免费为学生提供毛毯。那冬天来了，考虑到学生在图书馆看书会挺冷的，那么图书馆呢云南工商学院的图书馆推出了新的服务，在图书馆学习的同时提供暖心的小毛毯，同学只需要简单的填写表格就可以免费领取，用完之后自觉归还就可以了。 嗯， 这个别人家的学校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哈。 对呀、啊 嗯、 好暖心又很贴心的一个这个措施哈。我们再来说另外也是别人家的教室，这个是学生在教室里边可以打麻将，那么学校方面也是表示说很支持。最近就在北京的海淀区首都体育学院岭上麻将社开设已经3年了，课余呢在教室里边打麻将，吸引来了周边的什么清华学子啊、北大学子、北航的师生都来切磋。有社员在这里提升了一段时间之后说回家这个啊胜算率很大呀。还有高中数学老师也来这里参与麻将，说呢这里打麻将特别的优雅。我在想他所谓的优雅是不是就是说因为全是一些学霸级别的，所以大家呢一边在用打麻将的方式放松，另外一方面呢又在交流着一些高精尖的学术问题。 嗯 啊，而且就在弹指这个打麻将之间，可能一个数学难题或者说一个什么科技难题就被攻破了。 嗯， 了不起吧， 了不起， 想想这个画面 而且还有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哎， 就是昨天这个资讯说过了，不是袁姐，你听我说，我没有说完， 嗯， 但是， 嗯， 你在说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想起来，然后同时，我又想听听袁姐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呢？ 有有有有有，因为昨天我们只是说胖，因为大家都是学霸， 哦，学霸的世界我们是不懂的。 然后吴主播说。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过，因为特别优雅。 哎呀，他说的 无赖， 果然还是一个说的是表面，一个说的是内心这个核心呢。 对，所以袁姐还是有高度，有高度、啊。 终于从这个下不来台，终于下来了。 啊，这是我的问题啊。 哎，那我觉得我既然说了一条重复的、 嗯， 我觉得我还是再来说一条吧。 好，要强，好，可以， 没错， 我支持你， 这就是要强好胜的摩羯座哦。来看看这个女学员科目二考了14年，终于还是自己放弃了。驾校校长请她吃饭，为她送别。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条资讯了，没感觉，就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感受啊。这位武汉的40多岁的王女士，2001年的时候到驾校报名，先后交过了5次学费。但是呢都只考过了科目一，他的方向感也是很差，那么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真的会丢掉方向盘捂眼睛。后来王女士终于是放弃学习了，校长也是答应说我要退回你学费，而且呢你的这个技术考到驾照我也真的是会觉得对不起社会的，还是有一份社会责任感，所以呢庆祝你终于退学了，我请你吃饭。 这个真的是学车的时候真的是听教练说过、这有很多的女学员，就是她的反应会让教练特别的吃惊，就真的捂眼睛或者是就松手。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有经历。我真的有经历，就是本身这个车技就很差，同时呢那种就是驾驶的那种信心其实也是很弱的。所以就是容易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真的会吓得，我当时就是双手已经离靶了。双手 太紧张了， 对， 然 后幸好有教练在旁边帮我把持着，要不然的话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位王女士啊，最后她索性放弃了，我觉得也是明智之举。 可能有的人她真的不适合开车，就别太勉强 了，一定要量力而行，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交通方式出行，千万不要太逼自己，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对对，主要上路也挺危险的。我是听说过一个学员，他考试的时候就紧张到就大脑比较混乱， 哎， 他路考，然后这个考就是这个考官就说，好，我们加点油，就路边要加点油。他说谢谢教练，他以为教练说加油。然后这个时候考官又说了一个，就是咱们加点油，谢谢教练，我一定加油， 心里很感动啊。 对，说不是咱们真的停在路边加点油，然后没有油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自己笑的也不行，就是太紧张了。 没错，所以尤其对咱们也并不是说这个性别上有什么歧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女司机真的要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对对 对， 不要强求啊。 来看这位女孩吧。 哎， 在福建泉州罗溪镇的大山深处，36岁的王雪清呢是独自一个人过着令人诧异的童话生活，每天穿着自己做的欧式长裙，模仿西方经典油画中的人物。她拍的照片呢在网上火了，也因此被称为当代灰姑娘。那据她称呢，2年前因为失恋躲进了这座大山，在半山腰租下了一间茅草屋，那租期呢是25年。她请人盖房，自己装修，做木工活啊，种菜养花，将白雪公主等摆件放满了墙根、木屋、秋千还有壁炉，如梦如幻，每天都会有游客慕名而来。如果想穿她做的衣服拍照呢，需要付费288元。她自称没有上过学，自学了构图、P 图技巧，那么用三脚架拍照也是自学的，而且她否认背后有团队炒作，就是她一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还是看她，就说，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质疑，就是觉得他可能会炒作哈，但是我真心觉得只要他是真的享受这种生活， 对 啊，他能够在其中呢获得很多的乐趣， 嗯 啊，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到别人，那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呀，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对，而且他是因为一件事情可能就转变了对生活的态度， 对， 哎呦，就他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方式，想去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没有什么不好的。 而且他真的，说实话，我觉得他就是实现了很多人心底想去做，但是不敢去做的事情， 是 还是很厉害的。 嗯 嗯，再来说一位吧，说一位这个厉害的大爷 啊， 这个大爷真是很厉害呀，大早晨的馋我们。这位山西大爷呢，爱吃爱做面食，连做100天不带重样的。58岁的李继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西人。这个曾经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么对美食也是颇有研究，尤其是面食，像猫耳朵、刀削面、油泼面这些面食，他每天连做，他可以连做100天，天天不重样。这个山西民间的面食爱好者说了，连做100天面不重样，面食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大家也不妨有时间的话试一试，给自己做一点喜欢吃的。 对，现在听到这样的资讯，真的觉得太残忍了， 饥肠辘辘哈。 对，就更饿了。 哎，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给爸妈买过什么样的礼物，开始他们可能不太接受，后来又喜欢的不得了。 哎，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歌《天天晴朗》。 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 带我飞， 他们吹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身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是天使有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在荒唐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天天晴朗》。 是的，我们聊聊话题吧，我都不太敢说这个话题了，我怕我又说绕了，兜兜转转，最后说不清楚了。 嗯，可以说清楚的。 哎， 苏暖心，看苏暖心给家人买什么了？说给妈妈买了包包。刚开始他说、 啊、 这么贵，买什么包？我这么大年纪了，随便背什么都行啊。然后过一段时间给我发消息，闺女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款好看的包包啊？ 嗯，你看，真是一个好女儿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真的是那种就是可以互相理解， 嗯， 然后女儿可以买到妈妈最称心的衣服啊、鞋子啊、包包啊之类的， 然后为她打开了新天地，从此以后开始关注包了。 没错， 嗯， 来看看瑞瑞说了，他说呢，觉得多陪陪父母比什么都好，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 让很多人的孝心都痛了一下。这个就像这位叫石英寸说了，他说呢，我的孝心就痛了呀，因为给父母下了一个开心消消乐。来来来，爸爸妈妈你们开心一下，也不用花什么钱。哎呀，你还真是孝顺呢。 哦， 嗯， 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开心了哈。来看格瑞恩说，买过一次辣鸭脖，超辣的那种，把他们辣的再也不敢吃了，以后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吃。 哦啊， 嗯， 听起来这份孝心也是值得怀疑一下。 对，心机哈、 嗯。哎，这位叫回的朋友说了，就是带男朋友回家呀，这算是一个给他们先是惊吓，然后是惊喜这样一个过程吧。 啊，其实真的是，嗯、你看之前。就好像家长对于这事儿都管得特别严， 是 绝对不能早恋啊，不可以早、早找这男朋友女朋友。现在就大部分的家长还说，哎，应该早点下手哈。 啊，就是从那种比较传统的家教严格到一种开明的家教方式了。 哦、对啊，嗯， 来看看这个叫做学长很暖说了，智能手机手把手的教会了他们，从此就没有我什么事儿了。 哎，真的是哈， 嗯。 嗯嗯，还是很多朋友在说宠物什么的哈。 嗯 嗯， 看到这位朋友说了，这真是应该倒退几年之前了。 嗯， 说呢，给父母买了电脑，然后手把手教会他们斗地主。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是智能的，可能就是发发短信呀之类的、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电脑是很重要。 嗯， 爸爸妈妈可能也是用电脑来斗个地主啊，什么扫个雷呀之类的。 扫雷， 好久远呐。 来看文文说、 嗯、 口红，说我妈现在比我还喜欢口红， 啊、 没事儿还会给我买几支，啊、经常去我化妆的台子上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她不认识的都问问，啊，可以说是非常可爱了。有一次问我这个盒子里的粉是干什么的呀？我说这是定妆的散粉，她拿着不撒手说那给我也试试，给我也定定。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爸爸妈妈、 嗯、 不是。妈妈还要怎么样的来暗示你呢？已经把这话说得够明了的吧？ 嗯、 然后乖乖的送上你的化妆台， 对，对，整个台子搬过去。 哎，是的， 嗯， 哎，其实真的就是感觉，这个妈妈也是，一开始是说爸爸妈妈最懂我们， 嗯、 现在应该变成我们最懂爸爸妈妈， 嗯， 对吧？ 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朋友说， 嗯， 这位叫妍妍先生说。我感觉我好像有假父母，我家开的是百货超市，每次买给他俩的礼物他俩总会问价格，然后过几天跟我说卖掉了卖掉了，还挣了多少多少钱，依然记得400块的化妆品被我妈150块钱卖了以后还跟我炫耀挣了50的事儿、 哦、 因为一般给父母买礼物是这样的，比如400就说啊100块钱， 对，不敢报那个实价、啊、 然后他就150卖掉。 他觉得自己很机智的样子，哎呀，总之这个钱不在多少，真的是开心就好啊。 嗯， 你就当成自己家的超市的进货员又能怎样呢？ 对， 嗯， 而且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价的时候不要说的太离谱。 对， 送礼物也不要送的，要送的靠谱是吧？嗯， 没错。哎呀，很高兴和各位分享这个话题，也看到了朋友们的一片孝心， 对， 暖暖的也很感动啊。 嗯， 希望我们就是平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陪陪父母，或者是多为他们做一些让他们暖心的事情。 嗯嗯，那好，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见， 明天见喽。 你还在望着窗外发呆，突然又想起来他给你的伤害，你想说明明是他犯错，怎么是你难过，他却好好生活。过很久你还不能够向前走，最怕直到他跟谁牵手，你不能接受爱恨是非对错清楚，再怎么追求还是看不透，放不过自己，我忘不过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道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春风吹，吹不散的心碎，蓝蓝绿绿海水，记不清错与对。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谈情但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在一起呀，两人同意，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在那个夜里留下了泪滴，他留下你，再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放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都问不出个答理，分开了不爱了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缅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他折磨你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碰巧做一对情人。 北京时间九点整。